总是想在来去之间寻找最佳状态，我的沉默不过是为了避免谈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敏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结》，菊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间的歌者，你